第十一章，宽恕别人的同时，其实放过最多的是自己。地球上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发明出宽恕这个名词。如果我们一直只是扮演被人家宽恕的人，或者不懂得宽恕别人的人，那我们跟一般的禽兽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做人要懂得将心比心，如果要人家似你，除非这个世界有两个你。做事的时候要时常懂得去了解下、感受下人家的心态和立场。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能够接受的时候，又为什么苛求人家接受呢？记得当你将手指指着人家来闹的时候，其实至少有三只手指是指着自己的。况且我们在指正别人的时候，要认真地反省下，我们难道就没有犯过同样的错吗？我们究竟够不够 call 去理直气壮地闹人先？亦是说我们自己其实在欺负人家，自己都不知道呢？所以圣人才会说宽恕别人，其实原谅最多的根本就是你自己。主耶稣说过，我们如果宽恕那些伤害、出卖、欺骗、压榨、威逼我们的人，主才有权宽恕和赦免我们的罪的。而且我们受到的打击越大，我们能被赦免的罪就会越多。主说，如果我们不愿意由心入面真正地释放和原谅过去伤害过我们的敌人，那我们又有什么权力去要求主去原谅我们对别人的伤害及我们过去所犯下的罪孽呢？主说，懂得放下及宽恕的人将使自己即刻获得重生，因为宽恕敌人的同时，原谅最多的其实就是自己。懂得时常宽恕别人的人一定会活得比较快乐，因为发火猛震就是拿人家犯过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况且如果不曾受过欺骗，没有损失过钱财，又怎会领悟到要珍惜眼前的幸福？又怎会体会到要珍惜钱财的运用呢？所以当我们碰到伤害、欺骗、压榨、威逼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原谅并感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我们自己是没办法看清楚自己身上的缺点的。不是因为他们，我们没办法提醒自己千万不可以自己有了切身之痛再去伤害别人。不是因为他们，我们就没办法由成长中培养出自己的抗压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敌人，致使我们明辨是非，才让我们拥有好像梅花一样在寒风中抗冷的韧性，在人生的逆境中屹立不倒。美国的爱森豪威将军 Dwight Eisenhower 有一句说话，就是请勿浪费任何一分钟去想起我们讨厌的敌人。没错，报复或者发怒只会使你拥有更大的痛苦。你打墙壁的手有几大力，你的手就会有几痛。如果这个人在你心中根本就是一劈垃圾，你的心还揽着劈垃圾不放，一直对他穷追猛打，很多时候在你还未追到他被他应有的惩罚之前，你已经先将自己臭死了。宽恕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真善。放下你的怨恨心吧。再跟你讲一个我现在怎样培养宽恕心的一个小秘密，就是活在当下。我每日都将今日当作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日来过，因为我没办法预知听日或者未来，亦没办法保证自己可以活过今日，所以我就要尽力过个快乐的今日。哪里还有时间再去计较不如意的人和事呢？事实上，死亡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遥远的。死亡是不知道会在哪一日会用些什么方式忽然间找上门的。所以真正的智者一次只是活一日，因为智者会将自己过的每一日当是自己全部的人生。希望你亦能够放下一切，原谅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请求曾经我们伤害过的人原谅我们曾经犯下的过错。放下过去，活在当下，我们的未来便是幸福。